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静静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可味的生活， 国家兄弟大排寒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。 哎，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真的讨厌。